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、负责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人卡塔利娜·德班达斯·阿圭拉尔及其一行参观了预留儿童医院、科学技术殿堂、朝鲜残疾儿童康复院、文秀机能康复院等处。